难道看不出我的感受？ 东京纽约每个地点，带你去坐幸福的地下铁，散步逛街找电影院，累了我就帮你提高跟鞋，塞车停电哪怕下雪，每天都要和你过情人节，星光音乐一杯热咖啡，只想给你所有浪漫情节，让我做你的男人，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，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，不管世界多纷扰，我们俩隐隐约约我感觉有微笑藏在你嘴角，做你的男人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，让胆小的你在黑夜中也会有个依靠，就算有一天爱会变少人会变老，就算没告诉你也知道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， 这是张信哲演唱的《做你的男人》，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充满深情的好男人的形象。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方季韦演唱的《爱情的故事》，这也是一首老歌了，在1990年推出。 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不懂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，藏在你的天空，握住他的温柔，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，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，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，我爱情的故事对我就像一场空白灯火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不懂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的天空，握住他的温柔，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，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，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，爱情的光。 情的故事，对我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。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沉默，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，只要你能说声爱我。 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 经过了许多事，你是不是觉得累？这样的心情我曾有机会，也许是被人伤了心，也许是无人可了解。现在的你，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际遇就像酒，有的苦，有的烈，这样的滋味，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。现在的你，让我陪你喝一杯，干杯，朋友，就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。要装醉，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酒杯莫再摇撞中，昨天的伤。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有一部电视剧曾经家喻户晓，它就是《戏说乾隆》。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《戏说乾隆》的主题歌，由蔡兴娟演唱的《问情》。 山川在，不懂太多悲哀。岁月静，不期太长的等待。春花醉，爱像风中摇摆。黄沙去，要将诗和怨掩埋。

天那天，我翻阅字典，查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，淡淡的甜蜜是否在海角对面，知道就是才知道那危险，深藏躲藏我的看见面，恋人用了十三圈，心跳的另一边看见我成长的脸，心过着鲜艳夜夜的手间，抱着水里 是林忆莲演唱的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，把这首经典歌曲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星期三的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，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，从来我就不曾后悔，初见那是美的相约，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，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，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何必再去苦苦强求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。